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样咧，我谂系今日咧就连阿 Jeffy 都拗晒头噶啦，因为佢都虽然咧拍咗我咁多年咧，喂，就嚟五年啦，原来我呢个节目 吓，咁耐 系啊，系虽然最先就未系你未嚟啦吓，阿 Cherry 啊咁，咁啊，但系咧，其实我谂可能咧，你拍咗我咁耐咧，都未见过有一次游花园游得咁劲嘅吓，诶，即系劲到咧，即系去咗天边就翻转头。咁啊，同究竟二力学第二定律有咩关系咧？讲咗咁耐， 一路都谂紧， 系谂紧，你谂唔到啦，一啲系即系无厘拉沙嘅无厘头啊。咁原来咧，其实虽然我睇C.P. Snow 即系落雪嗰个 Snow 啊吓，诶，好似我背景入面嗰啲雪花啊 Snow。呢个史诺爵士啊，1959年呢一个演讲，诶，最先提出两个文化呢个论述咧。之前咧，其实我都已经知道有所谓热力学吓呢门物理学嘅分支，亦都听过咧有咩叫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噶啦。吓 ，first law 就系即系物质能量嗰个不灭啦，其实应该叫物质不灭定律啦吓。Second law 就是今日要讲，或者下一集都要继续讲，因为讲唔晒。咁但系咧，我睇 C.P. Snow 嗰篇文章或者咁书咧，当年咧，其实我印象好深刻嘅，因为佢有提到，佢话呢个文理嘅割裂咧，系令到好多人，但系其实佢系批评文科嗰边人多啲嘅。 嗯， 虽然佢都批评理科，即系理科啲人都系冇乜文化噶啦，即系冇乜文学修养。咁但系文科嗰方面嘅嗰啲。啊！我哋即系如果理科叫文盲啦，即系讲得夸张啲吓，对文艺方面啊、文学方面啊，咁嗰边咧就叫科盲啦。 嗯，又系、 啊，即系科学文盲啊，即系叫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illiterate 即系科盲。咁其实佢咧都几尖锐批评咧，即系文嘅阵营嗰边啲人科盲嘅严重性。咁佢就举咗个例子，呢、這个例子咧其实就系用第二定律嘅。 啊，系啊， 佢话。如果我哋去一个宴会啊，或者一个所谓派对嗰度咧，一啲人咧酒会啦、倾偈啦咁样，咁但系咧有人讲起莎士比亚嘅作品， 嗯， 咁但系咧譬如讲到《王子复仇记》啊咁样样啦吓，或者《麦克白》啊咁样啦，但系你竟然话，咦，莎士比亚边个嚟噶？啊，《王子复仇记》咩嚟噶？未听过噶。佢话我包保咧，话在座嘅人咧会即刻鸦雀无声，然后咧就以后觉得你呢个人咧根本就完全系冇资格出席呢啲咁样嘅啊宴会啊咁样样，冇搞错，冇文化系嘛？但系佢话，但系佢跟住举呢个譬喻先好啊。但系佢话你哋知唔知？其实相对于好似《王子复仇记》咁样咧，其实喺科学界咧，第二定律咧系一种最基本起码嘅一种常识，系、任何人。即系话，即系稍为熟悉科学、热爱科学嘅人咧，都一定知道呢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哇，嗰、那个咁重要嘅地位嘅，吓、 嗯。 咁、啊、但系你试下问下好多呢啲咁样嘅文人，你问下佢，你识唔识热力学第二定律啊？咁样，佢会好自豪咁同你讲，梗系唔识啦，呢啲嘢使乜识啊？识嚟做咩啊？吓，哇，我哋搞文化噶嘛，你讲埋晒呢啲咁嘅嘢，咁佢话呢系呢啲咧就系文科人嘅傲慢啦。 嗯， 其实相对于头先你话理科人唔识《王子复仇记》，你哋唔识热力学第二定律，咪一样表示你哋系冇文化。哇！你话呢个劲唔劲啊？1959年， 哇，好有 C.B. Snow 好有观察。 哇！真系佢呢个开火系咪啊？到而家都系掷地有声啊，啱唔啱啊？掷地有声啊！咁所以咧，当其时我觉得阿史诺爵士。即系佢真系 Sir 嚟噶吓，即系封咗做 Sir。咁佢用呢个 Second Law 嚟去代表即系科学文化咧，哇！你话系咪几劲咧？即系 Second Law 嘅地位啊！咁所以咧，我兜咗咁大嘅圈咧，其实都系翻嚟 Second Law 嘅，就系因为嗰篇文章令到我啊，即系 UE Law Distinction 嘅啊，入面就包含咗呢一个咁样嘅譬喻啊，或者一个对照嘅，即系 C.P. Snow。咁但系关于 Second Law 咧，其实仲有一个名句好出名嘅。咁、呢个咧就系、其实比 C.B. Snow 仲早少少添嘅。啊，佢有59年啦，但系呢个可能系30年代嘅，上世纪30年代嘅，就是、一个好著名嘅天文学家，就系、艾丁顿啊，或者又叫爱丁顿咧，就是、Arthur Eddington。佢点解出名咧？就系、因为其实当年吓、即系爱因斯坦发表咗佢嘅广义相对论之后咧，佢就。啲人话：，哇！你呢个相对论真系漂亮就漂亮，你嗰个理论，但系咪真嘅咧？ 有冇辦法可以驗證呢？啊，咁樣呢，佢好啱啱好呢，佢關於其中一個就係、是原來引力係每對光呢係造成一種偏折嘅、令到光會產生偏折啦，嗰、那個途徑啦。咁而呢樣嘢平時係好難觀察到，但係如果喺日全食嗰陣時呢就有機會啦，因為當呢、這、一個月球啱啱遮住個太陽，咁於是就唔會話撐住曬啦，咁即係太陽旁邊嗰啲星都會睇得到啦嘛，係咪個天黑曬啦嘛。咁但係呢佢話原來呢啲星呢原本個位置呢應該就係俾太陽遮住咗係睇唔到嘅、但係原來因為太陽個龐大嘅質量引致嘅龐大嘅引力場呢係、會令到呢啲星光呢係、會稍微彎咗、而令到我哋睇到咁、樣呢即係會同你哋計算出嚟嗰個呢係有偏差啦咁、樣咁而艾呢、這個艾丁頓呢當年真係就1919年即係愛因斯坦發表咗之後冇耐咁啱就有一次日食但呢個日食呢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你聽我節目咁多都知道呢個常識啦月食呢除非唔發生發生呢、一半地球嘅人都睇到咁滯嘅但係日食就好陰功嘅日食因為嗰個月影呢喺地球上面呢就好細㗎咋嘛而且佢行得好快㗎差唔多超音速嘅你哋要追㗎所以日食你就要話譬如嗰年日食係乜嘢啦今年有一趟日食呢就係橫跨美國嘅佢、就由美國嘅西北嗰度入去然後就喺東南出嘅但係咁啱呢就橫跨咗呢一個黃石公園所以如果大家有錢有時間不過我諗你都 book 唔到酒店㗎啦8月21號好似你上網 check 下啦你就可以喺黃石公園欣賞風景之時呢同一時間睇埋日全食咁啊不過差開嚟講啦。好啦咁但係時為1919年呢你會去邊度呢愛丁頓就拉隊同埋一班工作人員呢咁就去到呢個非洲即係西非洲對開嘅大西洋嘅一個島嗰度嚟去睇呢個日全食。咁樣呢佢就一早計好曬數㗎啦就話呢粒星應該睇唔到嘅。但係竟然真係俾佢呢日全食嘅人睇到。而且嗰個偏差呢係同愛因斯坦嘅理論所計算出嚟個偏差嘅值呢係非常接近嘅。嘩啲人直情當時係好好轟動㗎。嘩估唔到即係愛因斯坦嘅呢個咁嘅相對論好似咁鬼死深奧咁鬼死抽象。但係即刻就驗證咗啦咁樣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我遊園花園喎遊園花園去講返啦。咁愛丁頓講咗一個說話嘅。佢話如果你提出一啲嘩好新嘅嶄新嘅科學理論即係以前冇人諗過嘅。咁但係呢你就即係梗係好似好有理據你先會提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嘅理論呢係發覺違反咗一啲現成嘅科學嘅定律咁佢話呢其實都唔一定係致命嘅。佢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以往嚟講呢好多啲科學嘅定律都曾經被推翻過啦係咪即係譬如有啲就講化學上一個叫燃素說啦即係話燃就係燃燒嘅燃素就係元素嘅素啊，係嘛？即係話原來點解會即係有啲嘢燒得著咧？因為佢入面含有呢種叫燃素咁樣。咁但係後嚟先知唔係原來咧，真係助燃嗰樣嘢就唔係嗰個物體固有嘅，就喺、是、空氣入面嘅嗰樣嘢叫做氧氣，係嘛？咁同燃素說咧係完全唔同。燃素說就係嗰樣嘢係喺個物體本身包含嘅。但係氧氣就喺空氣入面㗎嘛咁譬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我哋成日即係提出一個例子就所以科學呢有一段時間好多人都信嘅以為係真嘅但係都唔一定係永恆地真㗎佢有一日有機會俾人推返㗎咁樣。所以佢話如果你係你呢個新嘅理論有違反到某一啲而家嘅定律嘅話呢你都唔一定係絕望嘅。但係跟住佢講啦咁我用個英文讀佢個原句出嚟。But, if your theory,is found to be against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I can give you no hope. There is nothing for it but to collapse、in deepest humiliation.、humiliation 呢就即係你會覺得真係好羞家啦、即係 humiliated, 即係好羞愧啦、因為佢話，如果你但係你個理論，如果我哋係發覺佢係違反咗熱力學第二定律嘅話咧，對唔住啦，你啊即係你啊完全係絕望㗎啦，即係我都唔能夠提供乜嘢嘅鼓勵俾你啦，你只能夠咧就 collapse， 你直情要崩潰啦，就 into the deepest humiliation。呢個就係 Arthur Eddington 咧，應該都係三幾年嗰陣時講嘅一個名句嚟嘅。咁可想而知，一個咁出名嘅大科學家，佢將呢個 second law 咧。是擺到一個不幾崇高的位置是吧好啦咁聽下Jeffy 講下啦 你其實讀書嗰陣時候你有讀 physics 啊？其實我哋嗰陣時候讀 physics 係 即係除非你入到大學讀，即係中學讀，其實有冇提過？唔好話學啊，有冇提過 second law 嘅咧？ 有 啊， 有 咁好嘢啊！咁你不如你講啊，你嗰陣時候學咗咩？ 咧嗰、那個講法學都係比較好簡單嘅，但係咧對我同我而家知道其實都唔會相差好遠嘅。 係，咁你講完聽下啦。 就係嗰啲熱咧，佢就會喺熱啲嘅物體嗰度著傳過去凍啲物體啦。 嗯， 淨係得呢個方向嘅啫。 好， 係啦，你係調唔翻轉頭嘅。如果你喺一個其他條件嗰度唔會有變化嘅話啦，即係唔會有其他外力啊或者外邊嘅嘢去影響啦，係啦，其實就係呢個概念或者大概。 哦，我呢個絕對冇問題，呢個係絕對正確。 係， 係呢個就係第二定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表述嘅形式啦，我哋叫做。 係啦， 即係原來咧喺咁多自然定律入面咧，即係第二定律咧，佢嗰個表述嘅形式咧就係最多姿多彩嘅。 嗯， 系多到不得了啊！吓，即系唔同其他嗰啲嘅。 唔怪得我咧，吓，即系喺呢个节目之前睇啊，才哥俾我啲嘢咧，我都真系唔系好睇得明。 系， 即系睇嚟睇去， 主要就系 佢系讲咗好多个讲法嘅， 即系 link 啦，即系都系维基百科嘅。一个就系讲第二定律啦，一个就系讲熵啦 ，entropy 啦，就俾阿 Jeffy 做少少功课啦咁。但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实际上佢维基百科咧都讲得几深下啊。咁所以今日咧，当然咧嗱，如果大家听完我讲之后，再上維基睇呢，咁當然又唔同啦，係咪？咁但係呢，我諗你希望你聽咗呢，其實都已經有個概念啦，吓。咁啊，另外再考慮，咁你頭先其實雖然我好快再提一提，咁但係即係睇下你都應該知嘅或者記得嘅。咁第一定律係咩？預定學第一定律。 第一係咪就係話，第一係咪就係話佢可以有個比熱用，即係可以儲存啲熱呀，即系个物体， 应该唔系。 咁我就唔记得。唉，突然之间系。 其实第一定律咧，其实主要咧都系话，能量咧 系 不能被创造，亦都不能被消灭嘅。 哦，唔怪得啦，因为我对呢个有好有印象嘅。不过咧，我唔知点头先讲话系热力学咧，咁我就对呢个热力学呢个咁嘅范围咧，咁就觉得啊，会唔会唔系讲呢个咧？ 系嗱，其实热力学咧， 呢个都系热力学嘅。 佢最先嘅发展咧，当然系喺个我哋所谓社会实践度系即系形成嘅，都系建立起嚟嘅。咁最先研究咧，都系研究好多嘅引擎啦，我哋叫做吓，即系嗰啲发动机啊。即係有啲佢哋叫 heat engine 啦，啊，咁以前就係蒸汽機啦，講咁多即係蒸汽機就係一個最典型嘅啦，咁你當時工業革命嘅背後其中一個大功臣就係蒸汽機啦，咁但係蒸汽機呢，你就係將呢啲咁樣嘅燃料嚟去燒就係發熱就推動，或者煲滾啲水變咗做蒸汽推動渦輪咁樣啊，咁就以前就未推動啲乜，以前就咁我嚟泵氣嘅啫，當係一個水泵咁樣啦，咁令到呢一個泵呢喺度喐啦。咁但係呢支咁樣嘅機器呢，其實你點樣能夠用即係最少嘅燃料得到最大嘅，即係我哋話如果係物理學嘅嗰個術語叫作功，嗰個就係我哋所謂 work 我哋通常一般叫工作啦，但物理學入面呢係有一個即係技術性啲嘅解釋，係咪 ?to do work 呢我哋叫作功，呢個功呢係功課嗰個功，作功。咁樣呢你同樣嘅燃料係能夠攞到最大嘅能量然後作功。或者倒返轉頭就係話呢我哋點樣能夠呢，這個作功係要咁樣啦，但你用最少嘅燃料都一樣啦，咁就係叫咩呢，叫效率嘅問題啦。呢個叫做 efficiency。咁所以呢對於任何嘅工程師呢佢都係希望提升呢個機器嘅效率嘛。即係特別係利用能量嘅效率。咁所以喺研究過程入面就係產生出熱力學呢門學問啦。